是新主任呐。 大家好， 秘密，这不是小猫的名字吗？ 大家好。 哎，我说，秘密主任，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啊。居委会新主任，哼，积极干的，不就是撒耗子药、拍苍蝇、婆婆妈妈抓超生啊？不就是事儿妈妈啊？一个小姑娘，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？你再说了，当事儿妈，你能顶得过我们孟奶奶吗？啊，我们孟奶奶，你掐死我了！ 事儿妈怎么了？没事儿妈，日子能过得那么消停？ 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谁把垃圾道给堵了？ 堵了？ 来 啊， 你干的吧？ 这不可能啊！我瞅瞅， 哎，你看啊， 耶、yeah, ，真是啊，消化不良，还真卡壳了。别说，哎，我那小炉子啊，我还真舍不得呢。哎，你瞅瞅，白铁皮锃亮，在这垃圾道里呀、啊，还怪扎眼的。 行了，哎，我说 啊，快救救你那白铁皮炉子吧。哎，这大热天的，垃圾道一堵，咱楼里头进进出出的，那还不得戴口罩啊？ 别着急啊，我找根棍子试试啊。 快点， 好嘞，走，就差这么一点 哎呀，不行啊，孟奶奶，得下去人把我那小炉子搬开呀、啊。 那还掂量什么呀、 啊、 你就下去吧、 啊、 原汤化原石。 我 下去吧，下去吧、 哎、我 下去 不行、哎、孟奶奶、啊、您瞅我这啤酒肚那。哎这眼前不是戳着个新主任吗、 嗯、 怎么着新主任，要不要你来来？ 我 啊， 我穿的是白牛仔裤。 哎，怎么这白裤子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啊？人家孟奶奶隔十年前还干这种事儿呢，你可比老主任年轻不少啊，那看来也娇气不少是吧、啊、 又瞎说。橙子你可别， 哎，我说的是实话呀，孟奶奶，他不是大学生吗？那一肚子学问跑到居委会来挤位子来了，别是蒙事的吧？这年头啊，连亲爹都能克隆，那水货太多。 你说你这 孟奶奶， 哎， 来，您帮我拿一下包， 哎， 我下去。 哎，程程， 哎， 程程， 哎，慢点，不行， 你说这孩子， 真是。行吧，慢点啊！ 哎！好了，痛了！来，我拉你了。 真行啊，还这啊！ 我拉一下。 哎！不是，你留着谁呀？啊！眼瞎了，干活的时候， 哎呦， 你把新主任给砸下去了！这快到一楼 看 看 去吧！ 下来，看看去吧！ 哎呦， 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谁这是？ 哎呀，你把那什么又坏了我。橙子，没事吧？ 孟奶奶。 哎呦， 没事。 哎，太好。你瞧这头发上挂的都是西红柿皮儿，来， 哎、 我给你摘摘。 这幸亏呀、啊，是从一楼半掉下去的。 是，哎，这还亏得有这么一大堆烂东西垫底呢。 不是， 橙子，来，孟奶奶扶你起来啊， 哎、 咱快回去洗洗去了啊，哎、走。 孟奶奶 啊。 哎，你们大家都接着清楼道吧，我没事儿，我们缓缓就好了，没事儿 啊。缓缓，你哪能坐在垃圾堆上缓呢？你放心啊，这儿交我了，我一准彻底清理，彻底革命。小姑娘，主任，来，我拉你起来啊。 别，你们都先走吧，我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我缓缓就好了，没事儿。 橙子，别怄气啊，哪有不受委屈的主任呢？ 孟奶奶。不是我，那是怎么？老鼠！ 哎，老鼠！ 哎，老鼠！老鼠！ 哦，要不怎么人家孩子不起来呢？闹半天呢，事儿妈那裤子裂了。